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睇感应篇最后一段。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，一日有三善，三年天必降之福。昨日我哋讲到呢度，而家跟住讲后面嗰句：凶人与恶是恶行恶，一日有三恶，三年铁必降之祸。到呢度系一句，最后嗰句是勉励，吾不勉而行之。总结吉凶祸福是我哋自己做的。绝对冇鬼神主宰，亦绝对唔是上帝天帝所主宰，更同诸佛菩萨无关系，完全在自己的造作。三年一千日，一千日所做的业累积落来，就形成显著的果报。一千日果报都这么明显，一千年还得了吗？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外国的宗教都讲世界末日。世界末日是怎形成的？一千年的总结，那很可怕的。尤其是到世纪末，那种现象非常不好。一切众生，不单止我们自己，六道里面的众生，无量劫来我们累积的习气，确确实实是恶多善少。如果是善多恶少，我们就不会来人间了。最低限度你都在天上，或者是在四圣法界，那是必然之理。凡是在人道以下的，绝对是恶多善少。正因为这样的一个事实，所以古圣先贤、诸佛菩萨大慈大悲，应化在世间教导我们。那些大圣大贤都是以老师的身份出现在世间，从事教学工作，但是我们都知道，老师教得再好，亦不可以违背国家的教育政策。所以国家护法功德就大了。我们称中国古代的君王，提起来 都称做古圣先王。称帝王都称圣人，圣人是什么意思？对宇宙人生的真相，一切理事因果，他懂得，他明白，那种人称圣。所以他们制定的教育政策可以和诸佛菩萨完全配合。我们讲宏护，佛菩萨那些圣贤人宏法，帝王护法，护法比宏法更重要。如果没有那些护法的人，佛菩萨再有智慧再有能力，没办法发挥，影响力不大，他能教几个人，影响社会，影响国家，影响世界，一定要圣贤的领导人来护持正法。在中国古代的君王，没有一个不重视教育，没有一个不护持教学，正式列入国家政策的是汉武帝。汉武帝将孔孟学说定为国家教育政策，教育的方针。这个政策定下来之后，一直到清朝末年，几乎两千年之中，历代君王都遵守。虽然改朝换代，那种教育政策永远没有变更。所以儒家孔孟学说变成中国教学的主流。汉明帝时候，佛教传到中国，由于佛教教学和孔孟教学是立在同一个基础上，就是孝道。所以传到中国来之后，就被中国朝野普遍欢迎。帝王亲自主持佛陀教育，于是孔孟教学和佛陀教学在中国同时并行，佛教教学的效果超过儒家。原因在哪里？儒家教育隶属在宰相下面的一个部，就是教育部，归宰相管，佛教教育归帝王亲自掌管。中国人尊敬皇帝总比尊敬宰相要殊胜得多，所以皇帝自己亲自主持推行，咁效果就超过儒家教学啦。所以喺中国谚语常讲：家家观世音，户户弥陀佛。就系帝王护法啦，如同佛教人乜嘢，都系教人明白人和人的关系，懂得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，什么是吉，什么是凶，教你有智慧有能力辨别真妄，辨别邪正，辨别善恶， 辨别是非利害，教我们这些。现在我们读的感应篇是道教的，如识道这三家的教学，奠定中国文化的根基。感应篇所讲的字字句句都是吉凶祸福的标准。我们现在读到这个地方做总结，这个地方所讲的善同恶就是前文所讲的，字不算太多，只有1700几字，容易受持，要将它读熟，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要想下，跟感应篇所讲的善恶标准相不相应，如果是恶的就不可以想，不可以讲，不可以做，如果是善的就应该去想，应该去讲，应该去做。现在世界乱了，满清推翻之后，民国成立，非常不幸，中国几千年传统教学政策亦推翻了，学西方人的民主自由开放。民主自由开放是什么？大家可以胡思乱想，可以乱讲一通，可以胡作妄为，这种就是民主自由开放吗？那就是我们现在读的与恶是恶行恶，不止三年了，满清推翻到现在亦快到100年了，要算总账了。我这个年纪在童年时候还沾到的边，还有老人跟我们讲孝悌忠信，还讲几句五伦八德，但是抗战以后没人讲了。抗战以前还有些老先生讲这些话，我们那时候读小学读中学，老师还时时讲，我们还听到一些，现在学校听不到了，家庭没了，彻底毁灭了。所以很多宗教家讲世界末日，这种就是世界末日的征兆，能避免吗？有大祸临头，这个大祸从哪里来的？就是我们那些人与恶是恶行恶，就是这些来的。大灾难能不能避免？古人亦讲得好，完全睇我哋人心嘅转变。如果人心能转恶为善，嗰啲灾难可以化解， 如果继续不断去做恶，那些灾难无可能避免。印光大师在传说里面都讲他老人家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。大势至菩萨最有智慧。各位提起菩萨都知道文殊菩萨表智慧，而不知道大势至。大势至代表的是绝顶聪明智慧，怎知的？他老人家提倡的一门深入，专修专弘，一门选择的是哪一门？念佛法门。他教人都摄六根净念相继，绝顶聪明智慧，简单明了，单刀直入，求取成佛之道，敢称为大势至。各位要记住，释迦牟尼佛在《无量寿经》里头赞叹阿弥陀佛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。佛中之王的左右手还会比人差吗？那还能称佛中之王吗？于是我们就能体会到观音世智在一切菩萨之上。佛是佛中之王，他们两位是菩萨中之王，这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的。文殊普贤无得比的，文殊普贤在华严会上，我们看到求愿往生极乐世界那两位大士是阿弥陀佛教化众生的助手。西方极乐世界的老师文殊普贤去到那里还是学生，必须了解这些事实真相，我们对佛菩萨那个尊敬心才能生得起来，敬仰的心、学习的心先发得起来，先知道他们的教诲重要。而菩萨教的非常简单，越简单越不可思议，越深奥。能普度法界一切众生，所以总结的那两句，苦口婆心，慈悲到极处了。最后，胡不免而行至，胡是点解？点解我们不勉励自己努力去修行断恶修善，得好处得利益是自己，不是人家。我们断恶修善是不是太上他得利益？不是的。是不是佛菩萨得了好处？亦不是，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，自己得好处。那些大圣大贤诸佛菩萨教化众生 对一切众生毫无所求。咁先叫圣人。我哋自己要时时读感应篇，我哋有印感应篇简单注解嘅书，好细本，可以方便大家随身携带。我以前喺台湾，勉励我哋同学每日夜晚要将感应篇读一次，作为晚课，就是晚课要附加感应篇，读完认真反省检点。我哋嗰一日之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同善法相唔相应，如果同善法相应，我哋嘅善要保持唔好失咗；如果同恶法相应，一定要改过自身，要忏悔。呢种叫真修行，修行绝对唔系将经文读一次，读俾佛菩萨听，咁叫呃人。不是真修行，真修行是对佛菩萨的教诲，真的懂了，相信了，依教奉行，这种才是真正修行，才能真正得利益。这个利益就是天必降之福，自己有充分的信心。今日各位有好多新嚟嘅同修，新加坡呢边有一位居士，101岁嘅年轻人，101岁好年轻，唔老。我哋有录影带会送俾你哋，你哋都带翻去睇下，点解人哋101岁仲咁年轻？他身体的体力、耳目聪明、反应敏捷就和30-40岁的人一样，100岁没病过。什么原因？与善事善行善，他做到了。他充满信心，老天爷保佑，他时时讲老天爷保佑他，无忧无虑，无牵无挂，每日仲同穷苦嘅人服务，日日喺外面奔波。就系做到啊，冇第二样。佢能做得到，每个人都能做到。他的本事是一生不见人家的过失，这种是他的本事。他只看到人家的好处，他不看人家的过失，心地纯善，同人相处遇到障碍，他总是回去想自己不好，我自己做得不好，为什么叫人不欢喜，从来没说人家不好。亦就是他101岁仲能保持30-40岁的身体，原因就在这里了。古人常讲忧能使人老啊。一个人 妄想分别执着，心里面专记一切众生的不善，那种人很快就衰老。心善、念善、行善，永远不老。我常讲，不单止不老，他不病，这些都是事实。后面怎么不死啊？人家死了去哪里？清清楚楚，死了他不念佛去极乐世界，他升天。有同学问我，好像许哲那种人，他升天升去哪一层天？我同大家讲，最低限度佢生兜率天。我点知佢生兜率天？知足，兜率天叫知足天。佢样样知足，一丝毫贪求都冇，只知道为社会、为老人、病人、苦难嘅人服务。佢冇第二个念头。这种人生天绝对生兜率天，知足天。我们从他一生行如上来观察来判断，欲界六层天他去哪一层？比四王天、偷离天高得多了。他到101岁先皈依三宝，先学佛。他在居士林皈依的，日日念阿弥陀佛，他要求生极乐世界。这种人念佛求生极乐世界，绝对上品上生。他是我们的模范，我们的典型。所以应该要勉励行志。感应篇我们到这里就讲圆满了。这次讲得比较详细，但是注解内容实在太丰富了。我们无依注解讲，依注解讲时间太长，拖得太耐，现代人没有那么长的耐心，所以我们就到今日结束讲圆满。听日我们换个讲题，我们同各位同学一起学习十善业道经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圆满。